长啸浮云见识天下，白衣染霜华。当年醉花饮下红颜刹那，菱花泪朱砂。 又几个里繁华，梦里烟花，凭谁错牵挂？黄河楼空萧条，几缕天涯，青丝成白发。 流年桃换彼此情相寄， 一边潮头低眉和雨， 碧落黄泉，红尘落尽安许，回首百年去。